Урок 15. Текст. 你看我瘦了吗？我看看，没怎么瘦，好像胖了。怎么会呢？我正减肥呢。你怎么减？每天晚饭减一半。你的决心很大。 两位先生，要点什么？ 我要一份牛排，一杯啤酒。 先生，您呢？ 我要两份牛排，两瓶啤酒。啊？ Новые слова. 天。 晚饭。 一半。 决心。 牛排。 啤酒。 美。 胖。 大。 没。 会。 减肥。 减。 要。 两。 一。 位。 点。 杯。 份。 瓶。 好像。 正。 Упражнение 1. 收。手，手，瘦， 胖，旁，旁，胖， 香，想，想，像， 尖，减，减，见。 绝，绝，绝，绝。 心，行，行，信。 先，闲，显，现。 拼，平，平。Пинг. Упражнение 2.1. 怎么? 好像. 减肥. 啤酒. 看看. 先生. Упражнение 2.2. 怎么会呢? 我正减肥呢。 Упражнение 2.3. 一. 11. 统一. 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家人. 一杯酒. 一支烟. 一瓶醋. 一条鱼。 一头牛， 一碗面， 一首诗， 一口猪， 一件事， 一样菜， 一句话。 Упражнение 3. 看，干。 看看，干干。 现在，现菜。 决心，觉醒。 胖子，棒子。 子饱了，兔子跑了。